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继续来看成长资讯。中小学生每年开展一次心理健康测评。近日，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高校要面向本专科开设心理健康公共必修课，原则上设置两个学分，也就是32到36学时。中小学要将心理健康教育课纳入到校本课程。县级教育部门牵头，每年面向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开展一次心理健康测评。通知要求对各年龄段学生的心理健康加强源头管理、过程管理、结果管理和保障管理，要加强心理健康课程建设。高校要面向本专科生开设心理健康公共必修课，原则上设置两个学分，也就是32到36学时。中小学校要将心理健康课教育纳入到课程本身，充分发挥体育、美育、劳动教育以及校园文化的重要作用，全方位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的发展，及早分类梳理各种压力，针对学生在学习、生活、人际关系和自我意识等方面可能遇到的心理失衡问题，主动采取措施，避免因为压力无法缓解而造成的心理危机。暑期儿童安全不能放假。日前，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要紧盯关键时期节点，强化防溺水安全教育，加强家校沟通，督促家长加强对学生离校期间的监管，严防溺水事故发生。事实上，有些孩子去水边玩，家长是知道的，但是家长防范意识薄弱，甚至有的孩子溺水时，家长就在旁边看手机，而有些游泳池并没有按照国家要求配备专业的救生员。暑期放假，儿童安全不能放假。防止孩子溺水，真正需要扛起责任的是学校、家长、水域管理方等等成年人。教育部通知强调，将防溺水工作纳入到教育质量评价和教育行政、学校校长和教职工工作评价，作为评优评先的先决条件。对于造成重大溺水事故的相关单位和责任人，要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事关中小学生的生命，必须把成年人的责任压实，给孩子打造一片安全的空间。大型卡通舞台剧《熊猫和小鼹鼠》，故事讲述的是朱雀红和朱雀蓝拄着微飘在森林里飞来飞去，传递着一条叫人惊喜的消息。熊猫的好朋友可爱的小鼹鼠决定在中国的森林里安家，这个信息一下子成了爆炸新闻，森林里的小动物们乐翻了天，他们动脑筋为小鼹鼠准备了各种奇特的礼物，有的准备了五星级的竹床，有的准备了核桃、花生、板栗等干果，也有的准备了新鲜的蔬菜水果，还有的编织了精美的地毯。狐狸这两天行动诡秘，引起了小动物们的疑心，设立了瞭望哨，用望远镜来观察，分两路兵马暗地里追踪，看看狐狸到底要搞什么鬼名堂。大型卡通舞台剧《熊猫和小鼹鼠》演出时间是8月22号，地点在中国木偶剧院卡库剧场，目前还有最低100元的票价。多媒体海洋探险儿童剧《海底小纵队伍深海探秘》，故事讲述的是风暴将至，章鱼堡进入了警戒状态，巴克队长率领海底小纵队的成员们前往海域，帮助海洋生物们做应对大风暴的准备。途中偶遇了无家可归的逃难小队，得知他们的家园被恶霸占领，小纵队伸出援手，帮他们从恶霸的手中夺回家园。恶霸却告知小纵队，他们的垃圾堡被海怪占领了。小纵队前往垃圾堡一探海怪事件真相，那么海怪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小纵队又将如何制服海怪呢？快快加入海底小纵队的新冒险中来吧。海底小纵队伍海洋探险儿童剧演出时间是8月7号，地点在北京剧院，目前还有最低75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 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近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那为什么要推进双减政策？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双减？意见会对学生的学习产生哪些影响？家长又该如何应对教育导向的变革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中国教育在线副总编辑江爱平。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教育在线副总编辑江爱平老师。江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 嗯，上集咱们说了说哈，这个前不久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被我们叫做双减政策的哈。我们解读了双减政策的重点，包括它的背景，包括出台之后有可能产生的一些影响，我们应该如何快速适应。这集我们聊一聊，就是您认为在这份意见或政策出台的背景之下，素质类教育将会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吗？ 我想一定会有增长，但会不会爆发，我想可能还是和各地实际的政策以及教育资源是直接相关的。 那我们要怎么去考虑这方面的因素呢？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可能相对来说，我们说三四线城市、四五线城市甚至县城乡镇的学校，可能它周边的素质类教育的爆发可能性就不大。 首先它的师资，就是师资是否是符合相应的标准。其次就是场地。你是不是有足够安全的合理的场地。第三就是当地相应的这个监管和治理的政策和状态是什么。 所以有可能就是非学科类的，比如说艺术啊、体育啊这方面的，被编程现在很火的啊。有可能是被监管的更严了，是一定被监管的更严了。 一定会被监管的更严。 他 也因为现在鱼龙混杂的这种小机构或者说是不合规不合法的机构太多了。 是。 实际上反倒给我们在家长选择或者说在孩子的教育上面是负面的。 因为有的时候家长不明白这个学科本身教的是什么。 对。 他有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不好的，甚至有可能教拧了。 而且就是从评价标准上，你比如说学科类的是最简单的。我去上了课，这道题会做了，成绩提高了，你能够看到它的这个成果。 量化的。 对，量化的成果显而易见，但是素质类的如何去量化？ 是，如果有考级标准，那就是考级；没有考级标准，就更难说了。 考级本身也是要被打压的嘛。 对对对。 所以像这种就是，而且还有这个师资，他是不是具有这个年龄段的教育教学的相关的资质啊？他的教育教学是否是符合这个年龄段他的心理和身体发展需要的？那么这些东西实际上家长是不知道的。 是的， 那我想可能也是在下一步在实际监管上面各地会去出台相关的具体政策的。 因为现在我们能看到听到一些新闻，看到一些新闻，有一些曾经的教育类的培训行业的这个所谓龙头哈，头部这些企业在转型，在往素质类方面转型。 是的。 对，所以我们要讨论的就是是不是有可能他们突然间变了个名儿，再出现在你面前教内容不一样。 是有的，现在已经是有一些机构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变化和转型了。但是我真的不觉得他们转型第一就是 会成功。 对，因为这个东西是需要积累的，教育教学的东西绝对不是快活。第二就是相关的各地的这个政策和标准是什么。现在实际上还没有出台，将来它是否满足这个标准，那我想可能也要看各地主管部门相应的这个要求了。 对， 因为这次明确提出来，各地的主管部门要分类制定标准，并且严格审批。记住，这次是审批了。它已经不是原来这部分是教育部不管的。 它属于商业行为。 对。 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像音乐、美术，然后包括什么编程，这些内容的课程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它的监管难度越来越大，有可能不会出现爆发，甚至变得更 少了，就是曾经那些，比如我们家旁边有一所什么什么这样的培训机构，可能就没了。 这个可能是有的。我是觉得像，实际上最理想的状态是，我们在各地，首先学校有3:30以后， 对， 各地都有少年宫。 嗯， 这次也明确提出来了，要发挥少年各地少年宫的相应的资源， 嗯， 和火力。 对， 那么我觉得发掘孩子的真正的兴趣和爱好，实际上主体还是在这儿。 对对对对，其实我们早有这个准备。 对， 嗯， 那么真的是孩子在这方面有特长， 嗯， 希望得到更高的教育或者是培训， 嗯， 那我想校外培训机构可以作为一种补充， 嗯， 但是真的主体，无论是素质教育还是学科教育，我觉得首先学校这套教育体系一定是最核心的主体。 对。 然后从监管上面一定要保证这部分的师资，包含这部分的课程等等这一系列的标准是符合教育规律的。 嗯， 不是说你来一个什么所谓的专家你就可以教孩子的。 嗯， 嗯， 嗯，对， 这部分是需要有监管的。 嗯， 然后在此之外，如果你真的需要更个性化的、更多样的、更有意思的，甚至是更高级的、更高层次的，那么课外的可以作为补充去进行支撑，而不是说现在我想学什么校内几乎没有场景，那么全都是在校外，这个实际上是偏了。 嗯， 嗯，包括我们看到政策中也提到哈，要这个用采买的形式向社会的一些教育机构或者是专家来做买一些课程。 对， 那么这些课程您觉得他们的准入门槛大概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谁能做这样的课程？ 我想一些专业的艺术机构， 嗯， 或者说是少年宫， 嗯， 或者说是专门去做这方面教研或者是科研的， 嗯， 无论是中大学还是说科研机构， 嗯， 他真的是有研究能力和实力的，这些人实际上都是可以的 啊。 另外还有一部分，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去考虑去使用，就是家长这一层的资源。 怎么讲？ 家长很多都是在某一个行业里面从业很久了，他可能唯一缺少的是针对于这个年龄阶段的一个教育教学的一个经验。 嗯，对。 那么他可以作为比如说做个讲座， 嗯， 做一些助教或者说做一些辅导， 嗯，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对于学校目前师资严重不足或者说是专业教学水平严重不足可以去做一些补充。 嗯，是的，但是我们能看到北京的很多学校都在做这样的尝试。 是的， 对吧？那就包括很多热心家长啊，在平常哎也能够因为参与了这样的讲座或者是教学之后呢，变得懂得和孩子怎么交流，也了解哎他们家孩子这个时候同龄人都是什么样的状态， 对， 他有一个横向比较，这个是很好。 对， 嗯， 但是这个里头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准入门槛。 对， 并不是你有一腔热血你就能来了。 那是 啊，所以这个准入门槛如何设定，嗯，谁来监管，是不是有一个年审的机制，或者有一个投诉或者说是表扬的机制，让大家能够形成一个正态的循环， 嗯， 我想可能是在细则里面需要去沟通和协商的了。 嗯，明白。那您觉得在一些这个非学科类的这些学科的内容上，家长朋友们， 嗯， 当然了，这个我们的政策国家是在给大家做了一批筛选的， 嗯， 就一定是最正规的啊，他有教育经验有教育背景的啊，他们教育能力的人才能做出来产品，但这些产品也有优劣之分。 是的。 那么家长再选择的时候，您觉得会应该怎么去选？首先，他挑的都是好货了，对吧？ 嗯， 啊，那怎么能更好？ 我觉得怎么选应该是以孩子的学习能力和兴趣为依据去选。 嗯，啊， 就是如果孩子在某个方向，你可以让他最开始多去尝试，多方去尝试， 嗯， 在学有余力的前提下。那么他真正的发现了兴趣以后，那我想可能就是根据孩子的性格跟老师的匹配程度，以及他你针对于这个兴趣培养的一个总体方向和目标去给他进行规划了。 嗯，那到时候不管他是线上还好，如果是线下的话， 嗯， 可能面临着这个一位难求的状态。 那就是优中求优嘛。 优中求优。 对对，因为 真的是有一些孩子可能你有一些孩子可能就是真的是很擅长这个， 嗯， 他将来可能比如说你刚才说的编程， 嗯， 有一些孩子可能他的这种逻辑数理思维能力他就是很强， 对， 他对这个东西有痴迷， 嗯， 那有一个指导老师之后，说实话他可能自己就可以很快的进入到这个领域， 嗯嗯，对， 有的时候实际上是师傅领进门的事情， 是，对对对，给他点破那儿，起了蒙就好办， 对， 开了窍了，嗯， 对，那他真的进到这个门里以后，那这个天空是非常宽阔的， 嗯， 那他的资源可能就不仅仅是培训机构了， 嗯哼， 有可能你就可以比如说跟加入一些项目，加入一些社团一些组织， 嗯， 甚至进入到大学里面跟某个教授一起去做一些课题， 嗯， 对吧，那这个可能就不是说简单的我通过一个课外培训机构学一些课程考一个证了，那这实际上是最高的一层， 嗯， 那么在这之外只是一个拓展的话，我想还不至于说一位难求的情况， 嗯嗯，是，那您觉得这是咱们说的线下的其他学科类啊， 嗯嗯， 这个未来的有可能存在的情况，那您觉得线上教育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我觉得线上教育应该是更规范的这种情况， 嗯嗯， 因为现在已经明确提出来了，从原来的备案到审批审核，针对于课时教学难度以及老师的这个相关的资质和资格的审批也一定会越来越严格， 嗯哼， 那实际上线上的教育教学和线上的教育教学无非就是我学习的场景和通路不一样而已， 对， 那针对于他的整个的管理和要求应该是无差的， 嗯，我们之前总会把线上教育它的优点和缺点看得很清楚，它的优点就是我们所谓的哈教育平衡，你比如说北京的师资，那你可能在比较远的地方就是来没太可能能够接受到，对吧， 是， 那么线上把它这个空间的距离解决问题解决了， 嗯嗯， 但是又由于呢可能有一些课程它不可能直播，因为它同样是老师的时间，你希望有效， 嗯， 比如说它钢琴课它就应该是一对一或一对二， 嗯， 这就很好了，对， 嗯， 你们再一个人对100个孩子那没戏，所以它一定是个录播课程，它不可能说同时开课，就像我们进入某某会议室一样，哇，好几百人，对吧，哎，那面临一个问题，它缺点就来了，缺点就是它不会有一个及时的正向反馈， 是的， 嗯，所以会不会因为这次改革之后，这些内容或者这些我们之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顺而得到解决，您觉得？ 嗯，我想线上教育哈，这次在双减政策里面提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嗯， 它实际上是放在整体学校课后服务水平的这个条目里面了， 嗯， 也就是说从国家层面和各地教育主管部门现在是要求去建设教育资源平台的， 嗯， 那这个资源平台实际上是针对于所有的学生和家长免费开放的， 嗯， 也就是说你刚才说的这个资源鸿沟的问题， 嗯， 通过这个点是可以解决的， 嗯， 而且是国家层面去解决， 它算政府采购是吧， 对，给你提供更多的免费的教学资源， 对， 让你有更多的选择， 嗯，你就看它更加符合，就是说有兴趣， 实际上是更公平了， 实际上更公平了， 对 对。 然后针对于你刚才说的有一些个性化的需求，那我想线上实际上比如说钢琴， 嗯， 线上的课程实际上是受阻碍的， 对， 它的教育质量一定不如线下， 嗯，当然， 对吧， 嗯， 那就是实际上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你整个教育特点和特性上面去考虑， 嗯哼， 这样的话实际上对于家长来说可以更理性的去进行选择 啊，对对，以前可能大家考虑 我就是要学 我可能加分， 对，现在实际上你是要考虑孩子是不是真的喜欢你真的需要学，那你真的喜欢， 嗯， 真的需要学，在你有了基本的兴趣判断或者是说是喜好判断的前提下，实际上这个口子一样还是存在的， 对， 你线上线下一样还是可以找到老师的，并不是说， 嗯嗯， 这个门关了你以后再也找不到老师了，不可能， 对，那不 会，只要有需求市场还是会存在的， 是，那其实这个我们越谈就会越能够揭示出来，这次双减政策出来之后有可能会转变的一些教育意识方面教育思维方面的这种改变， 对对， 就是一定会让你把兴趣作为最关键的一点， 对 对吧？不，他适不适合？ 对，实际上我们说孩子哈， 嗯， 就是所有的家长都希望孩子学习成绩好，考一个好大学， 对对， 将来能够有一个好工作， 好前程， 这是所有家长都要考虑的问题。 是的。 但是实际上在这个内核里面，我们更多的需要的去考虑的是孩子是否有一个健康的人格。 是，是的。 这个实际上比考多少分、考什么大学更 重 要。重 要的多。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减双减减的是什么？减的是焦虑，减的是压力，更多的是要扶的是什么？是要扶的是全人的教育，健康的人格，健康的体魄。 嗯，是。那最后一个问题哈，您认为就是在这份政策出来之后，我们在执行之后，学生们的学习能力应该怎么提升？当然我们说的是在家庭教育场景之下。 嗯。学生的学习能力我想可能是分成两头的， 嗯， 一头的是在学习这个场景下如何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嗯， 让他认为学习是自己的事情， 嗯， 而不是在压力下进行学习。那这个实际上是不光是家庭里面的事情，实际上学校的教育教学也承担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 嗯， 这个我想可能是最核心的一个，孩子知道我为什么学，我应该学什么，在这个里面他有自己的规划和选择，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 嗯，就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谈很多很长时间，其实这个问题解决起来非常难，就是你不太能知道怎么让他明白这问题。 嗯，在这个里面实际上是要留空白的， 嗯， 就是让孩子，允许孩子有思考的时间。 对，急不来，以前就是着急，原因就是因为你天天被这个各种班给催着， 你就被激的嘛。 嗯，对对对， 就是激娃激娃，你就是不断的把孩子填满，家长就放心了。 对对对对。 但是在这个环节里头，孩子自己是没有自主选择的。 嗯， 他也没有时间选。 对，就像您说，他只是个参与者，不是个主导者。 对，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实际上我们需要给把课后的有一些时间多留给孩子去体验、去思考。 嗯。 在这个基础上去进行选择，因为孩子是一片白纸， 嗯， 他没有体验、没有思考的前提下，他又如何选择？ 对， 所以这个时间我们真的是要留给孩子的。 嗯，我们都希望，因为有了这段时间之后哈，家长朋友们的思路也转换过来， 嗯， 那其实就很符合我们很多年讲的那些教育理念了，因材施教。 是的， 对吧？包括他应该怎么认识这个社会， 嗯， 然后找到自己的兴趣，他做主导。 对， 哎，那个时候我们在谈这些教育问题，以前可能稍微有点觉得，哎呀，和实际情况并不太相符哈， 嗯， 只能在某前提限定条件之下有可能成型。 嗯， 那么现在给了家长朋友们更多的时间，那么去和小朋友一块儿成长， 对， 一块儿去变得拥有强健体魄、健全人格的一个人。 嗯， 总之，这样的一个政策出来之后，真的是非常好，只是需要家长朋友们更多的时间要考虑我们怎么转换思路和改变行程上。 嗯，是的。 嗯，好的，感谢江爱萍老师能够接受我们采访哈，我们讨论讨论这次这个双减政策带来的一些影响，包括未来的一些关于教育方面的发展方向。谢谢您接受采访，江老师，谢谢您，再见。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您。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